你好，我是盛延敏，这里是网络编程实战第六讲。前面几讲我们讲述了 TCP 方面的编程知识，这一讲呢，我们来讲讲 UDP 方面的编程知识。如果说 TCP 是网络协议的大哥，那么 UDP 可以说是小兄弟。这个小兄弟和大哥比有什么差异呢？那首先 UDP 是一种数据报协议，而 TCP 是一种面向连接的数据流协议。TCP 可以用日常生活当中打电话的场景去打一个比方，前面也多次用到了这样的例子。在这个例子当中，拨打电话、接通电话、开始交流，分别对应着 TCP 的三次握手和报文传送。一旦双方的连接建立，那么双方对话时一定知道彼此是谁，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这种对话是有上下文的。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给 UDP 找一个类似的例子，这个例子就是 UG 明信片。在这个例子当中，发信方在明信片中添上了接收方的地址和邮编，投寄到邮局的邮筒之后就可以不管了。发信方也可以按照这个接收方再邮寄第二张、第三张甚至是第四张明信片，但是这几张明信片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他们的到达顺序也是不保证的。有可能最后寄出的第四张明信片最先到达接收者的手中，因为没有序号，那接收者也不知道这是第四张寄出的明信片。而且即使接收方没有收到明信片，也没有办法重新邮寄一遍该明信片。这两个简单的例子道出了 UDP 和 TCP 之间最大的区别。 TCP 是一个面向连接的协议， TCP 在 IP 报文的基础上增加了诸如重传、确认、有序传输、拥塞控制等等这样的一些能力，通信的双方是在一个确定的上下文中工作的。而 UDP 则不同，UDP 没有这样的一个确定的上下文，它是一个不可靠的通信协议，没有重传和确认，没有有序控制，也没有拥塞控制。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在 IP 报文的基础上， UDP 增加的能力有限， UDP 不保证报文的有效传递，不保证报文的有序。也就是说，使用 UDP 的时候，我们要做好丢包、重传、报文组装等工作。那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使用 UDP 协议呢？答案很简单，因为 UDP 比较简单，适合的场景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常见的 DNS 服务、 SNMP 服务都是基于 UDP 协议的，这些场景对食盐、丢包都不是特别敏感。另外呢，多人通信的场景如聊天室、多人游戏等等也都会使用到 UDP 协议。 UDP 和 TCP 编程非常不同，我在文中给了一张图，这张图描绘了 UDP 程序设计时的主要过程。你可以看到，服务器端创建 UDP 套接字之后，绑定到本地端口，调用 reserve from 函数等待客户端的报文发送。客户端创建套接字之后，调用 send to 函数往目标地址和端口发送 UDP 报文。然后客户端和服务器端进入互相应答过程。这两个函数是 UDP 用来接收和发送报文的主要函数。我们先来看一下 receive from 函数。 sockfd buff nbytes 是前三个参数， sockfd 是本地创建的套接字描述符， buff 指向本地的缓存， nbytes 表示最大接收数据字节。第四个参数 flags 是和 IO 相关的参数，那这里我们用不到，设置为0。后面两个参数 from 和 address length 实际上是返回对端发送方的地址和端口等信息，这和 TCP 非常不一样。TCP 是通过 accept 函数拿到的描述字信息来决定对端的信息。另外， UDP 报文每次接收都会获取对端的信息，也就是说报文和报文之间是没有上下文的。函数的返回值告诉我们实际接收的字节数。那接下来看一下 send to 函数。 send to 函数中的前三个参数为 sockfd、 buff 和 nbytes。 sockfd 是本地创建的套接字描述符，buff 指向发送的缓存， nbytes 表示发送字节数。第四个参数 flags 依旧设置为0。后面两个参数 to 和 address length 表示发送的对端地址和端口等信息。函数的返回值告诉我们实际接收的字节数。我们知道 TCP 的发送和接收每次都是在一个上下文当中，类似这样的过程， A 连接上接收发送接收发送， B 连接上接收发送接收发送。而 UDP 的每次连接和发送都是一个独立的上下文，类似这样，接收 A 发送 A， 接收 B 发送 B， 接收 C， 发送 C。 那我们先来看一个 UDP 服务器端的例子。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这个程序的代码，程序的12到13行首先创建一个套接字，注意这里的套接字类型是 SOC Datagram， 表示的是 UDP 数据报。15到21行和 TCP 服务器端类似，绑定数据报套接字到本地的一个端口上。27行为该服务器创建了一个信号处理函数，以便在响应 Ctrl 加 C 退出时打印出收到的报文总数。31到42行是该服务器端的主体，通过调用 receive from 函数获取客户端发送的报文，之后我们对收到的报文进行重新改造，加上 hi 的前缀，再通过 send to 函数发送给客户端对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构建一个对应的 UDP 客户端。在这个例子当中，从标准输入中读取输入的字符串后发送给服务端，并且把服务端经过处理的报文打印到标准输出上。10到11行创建一个类型为 SOC Datagram 的套接字。13到17行初始化目标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28到51行为程序主体，从标准输入中读取的字符进行处理后，调用 send to 函数发送给目标服务器端，然后再次调用 receive from 函数接收目标服务器发送过来的新报文，并将其打印到标准输出上。为了让你更好的理解 UDP 和 TCP 之间的差别，来我们模拟一下 UDP 的三种运行场景。你不妨思考一下，这三种场景的结构和 TCP 的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我们只运行客户端，程序会一直阻塞在 receive from 上。还记得 TCP 程序吗？如果不开启服务端，那 TCP 客户端的 connect 函数会直接返回 connection refused 的报错信息，而在 UDP 程序里呢，则会一直阻塞在这里。接着我们再来看场景2，先开启服务端再开启客户端。在这个场景里，我们先开启服务端在端口侦听，然后再开启客户端。我们在客户端一次输入 G1 G2， 服务器端在屏幕上打印出收到的字符，并且可以看到我们的客户端也收到了服务端的回应 Hi G1 和 Hi G2。 最后是场景3，开启服务端，再一次开启两个客户端。这个实验当中，在服务端开启之后，依次开启两个客户端并发送报文。你可以看到两个客户端发送的报文依次都被服务端收到，并且客户端也可以收到服务端处理之后的报文。如果我们此时把服务器端进程杀死，就可以看到信号函数在进程退出之前打印出服务器端接收到的报文个数。之后我们再重启服务器端进程，并使用客户端1和客户端2继续发送新的报文，我们可以看到和 TCP 非常不同的结果。以下就是服务器端的输出。服务器端重启后可以继续收到客户端的报文，这在 TCP 里是不可以的。 TCP 断连之后必须重新连接才可以发送报文信息，但是 UDP 报文的无连接的特点可以在 UDP 服务器重启之后继续进行报文的发送，这就是 UDP 报文无上下文的最好说明。在今天的这一讲里呢，我介绍了 UDP 程序的例子，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两点。第一点， UDP 是无连接的数据报程序，和 TCP 不同，不需要三次握手建立一条连接。第二点， UDP 程序通过 receive from 和 send to 函数直接收发数据报报文。最后我给大家留两个思考题。在第一个场景当中， receive from 一直处于阻塞状态中，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你觉得这种情形下应该怎么处理呢？另外，既然 UDP 是请求应答模式的，那么请求中的 UDP 报文最大可以是多大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我会和你一起讨论，也欢迎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一起讨论一下 UDP。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 17161436365。